下，一直下，一直下。它这一层，它有潜水是，因为水到这边下面这一层，它才会，因为这一层是不透水的哦，这一层是不透水的，哦，所以你一直下，一直下，下到这一层的时候，所以会有三千水会从顺着这一层流出去，水就从这边流出来。然后这一层如果一下的太大，一瞬间一下太大，或是下的太久，然后这边吸水吸的太饱了，它就是土壤就移动，然后移动就是滚雪球的，然后滚下来。所以，我一直跟人家讲说，人家会在想说吃槟榔，种槟榔树是造成那个土石流的，我说错了。跟那个吃槟榔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其实我们的高山蔬菜跟高山水果才是重要的因素，跟槟榔没有关系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哦，然后那他们那一系之间的多掉三条人命，就整个滚下来。他以前就是那个弄山河岩，那他刚好在山坳，然后就整个翻下来，整个被埋掉，然后祖孙三代三个人死掉。那他还没出生，小青还没出生的时候，所以那天刚好是六月三号，所以我们都一直称为六三水灾。就是其实我们在林口台地桃园龟山这附近有没有，是前省发生那种自然灾害最少的地方。以后我不知道，因为那个断层有没有，就是从我们以前的中观县里一直到观音山这个地方。那会不会造成一个大地震？那没有人敢说哈。好，那再来就是，因为这个土石流会影响到。